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面对没有结果的坚持，追求往往成为执念。只要你坚信，真爱就存在。对于残忍无情的真相，感受往往只有冷酷。 你居然忍心杀死最爱你的人，你去他房间看看，看看他那份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的癌症检验报告。 漫不经心的高智商怪人，混淆真相的难以置信的答案。欢迎收听深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 下面请听短篇悬疑故事《人质》。此时此刻，我戴着一个面罩，站在一家小清吧的大门前。那是一个黑色的面罩，就像你们在电视里看到的飞虎队或者是银行劫匪所戴的那种面罩一样。这个面罩几乎遮盖了我的整张脸，只露出了我的两只眼睛。我的右手紧紧地握着一把左轮手枪，说实话，我还是有点紧张的，一颗心在砰砰砰地跳个不停，两手在不住地冒汗。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走进了酒吧。酒吧不大，客人也不多，一眼望去，男男女女三五成群，只有十多个人。其中在舞台上有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一边弹着琴，一边演唱着十分哀伤的歌曲。不得不说，他的琴声非常的优美，歌声也十分的动听。我被他的歌声所感动了，想起自己那灰暗不幸的人生，我的心里一阵的哀伤。那个男青年侧面对着我，所以我没能看清楚他的样子，我只看到他头发杂乱无比。我走到酒吧中央，高举手枪，右手食指使劲一按，向天花板猛地开了一枪，只听砰的一声，这一声打断了男青年的演奏和演唱，歌声和琴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客人们的尖叫声。有几个客人一听到枪声就本能地五体投地地趴了下去，可是即便是反应最迟钝的客人，也在听到枪声后5秒钟双手抱头躲在了桌子下面。人声嘈杂，现场一片混乱。我大声说道，安静，我不想伤害无辜，只要你们按照我的说法去做，我可以保证绝对不会伤害你们。客人们听到我这样说，都逐渐地安静了下来。我咽了口唾沫，接着说道，我不想让在座的女士们受惊，现在请所有的女士站起来，有秩序地离开这里。我的话音刚落下，酒吧里的女人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接着慢慢腾腾地站了起来，但是她们谁都不敢动，只是站在那儿望着我，眼神之中充满了恐惧和怀疑，似乎谁如果一离开，我马上就会对他开枪一般。请你们离开吧，我淡淡地说道。或许他们感受到了我语气之中的真诚， 终于稍稍地放下了戒心，一个接着一个，一步一步地走出了酒吧的大门。当女士们全部离开之后，我扫了一下剩下的人。酒吧的老板待在水吧里，吓得面如土色，上下牙咯咯咯地打起了架。他所聘请的服务员大多都是女孩子，此刻基本都已走光了。水吧附近有一张圆桌，旁边有三个中年男子，他们看起来不怎么害怕，眼睛紧紧地盯着我，静观其变。而酒吧中央有一对情侣相互依偎着，刚才我叫在场女士离开，而这位女孩子却不愿意丢下自己的男朋友独自逃生。看起来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句话也有失效的时候吧。酒吧的角落里，一个个子高大的短发男人怒视着我，双手握拳，欲欲欲试。此外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刚刚在舞台上演唱的那个男青年，此刻他已经转过身子蹲在椅子上，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他的神情十分呆滞，两眼无神，正望着空气发呆，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可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似乎完全没在意。看来在场的人都不怎么怕我，对我手上的枪视若无睹，这多多少少让我觉得有些耻辱，好歹我也是来打劫的。我舔了舔嘴唇，然后用枪指着酒吧老板，酒吧老板高喊一声，然后跪在地上求饶道：大侠，不要杀我呀。我喊：什么大侠，这又不是在拍古装剧。我不会杀你的，你打电话报警。 报警。 酒吧老板的声音颤抖了。 大侠，你别开玩笑了，我不敢呐。 啰嗦什么？叫你报警就报警。 我的一声怒喝把酒吧老板吓了一跳，他战战兢兢地说： 是，我报警。 你跟警察说，我已经控制了这里，我手上有人质，如果他们不按我的要求去做，我就会杀掉人质。 老板听完之后七手八脚地拿出手机。 我马上说。 哎，我还没说完呢。 是，大侠，你继续说吧。 你跟警察说，让他们在一个小时之内把囚禁在 L 市监狱的尤池勇给我放出来。一个小时之后，如果还没有把尤池勇放出来，我就每隔十分钟杀一个人。 好的。 老板说完，望着手机，愣愣的出神。 还不报警？ 我喝了一声。 我太害怕了，报警电话是多少啊？ 我哭笑不得的骂道： 110啊，笨蛋！ 啊，对，是110，喂，是110吗？我被一位大侠控制了，他说让你们把游泳池放出来呀！ 我大声的打断了他的话： 笨蛋，是游池勇。 啊，对，游池勇。 老板惊呼一声，两手一颤，把手机扔在了地上。我瞪了他一眼，吓得他把头一低，手脚慌乱地捡起手机，接着说道： 对，游池勇，大侠叫你们在一个小时之内把游池勇放出来，否则他就每隔十分钟杀一个人呢。这里有好几个人质，够他杀上一两个小时了。他一定会先杀我的，我好命苦啊，快来救我呀。 唉，希望酒吧老板这样的报警真的能够有效，而不会让警察们以为这是精神病院的精神病人跑出来了吧。 告诉他们我有枪。 他有枪。是吗？地址？我忘了。 我摇了摇头，把这里的地址告诉了酒吧老板。酒吧老板把地址转告电话里的警察。 好了，挂了吧。 别杀我呀，我不想挂电话呀，我还不想挂了。 酒吧老板高举双手。 我是叫你挂电话。 哦。 酒吧老板叫了一声，右手一扬，把手机往后一扔，然后双手抱头，再不作声。 没你事了，滚出去吧。 酒吧老板双手抱拳，对我深鞠一躬，多谢大侠不失杀之恩。 哼，赶紧滚。 酒吧老板不再多说什么，转过身子连滚带爬地走出了酒吧的大门。这个电话打出去大约十分钟之后，刑警沈敖天带着一队的警员赶到了现场。当他来到酒吧门外的时候，只见酒吧外面已经聚集着十多个人，有一些是刚才酒吧里目睹了蒙面人持枪劫持客人们的女士，有的则是听到枪声再来凑过来看热闹的路人。酒吧的老板也在人群之中，他一个人坐在角落，双手抱着膝盖，想起刚才的凶险情景是心有余悸，全身上下还在哆嗦个不停。谁知道里面的情况？沈刑警向众人询问道。酒吧老板像小学生一样抢答道，我知道。你知道？沈刑警走到酒吧老板跟前瞥了他一眼，问道，你是刚从酒吧里面走出来的？你有看到劫匪的样子吗？ 是是是，刚才报警的人就是我。 酒吧老板开始说道。 哦， 沈刑警这才开始正面注意起酒吧老板， 那你把刚才的情况详细说一遍。 酒吧老板把刚才在酒吧里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 这么说，由于一个劫匪戴着一个面罩，所以你没能看清楚他的样子，对吗？ 是的。 沈刑警还想发问，只见另一个警察跑了过来，向沈刑警报告。 沈刑警，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劫匪所说的尤迟勇是一个毒贩，多次贩毒，上个月终于被我们逮捕了，现在正在监狱里面。由于他贩毒的数量颇多，所以很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哦，那尤迟勇有什么亲人吗？ 沈刑警两眼一亮。 啊，他的一个丈夫叫孙威，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也有社会背景。 沈刑警哼了一声， 哼，夫妻二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那孙威的体型如何？ 大概有1.85米左右。 沈刑警望了酒吧老板一眼， 酒吧里面的那个劫匪呢？ 酒吧老板反应极快， 对对对，他是高个子，至少得有1.85米。 沈刑警点了点头，对前来报告的警察说道， 好，劫匪的体型和孙威吻合，另外孙威也具备动机，基本确定匪徒的身份就是孙威，马上准备扩音器，我要跟孙威展开谈判。 酒吧里面仍然呈现着一种僵局。这时外面一声雷鸣般的吼声从门口传了进来， 孙威，我们已经调查了你的身份，并且已经把酒吧包围，你已经无路可逃了，出来投降吧。 看起来警察已经到场了，哼，我才懒得理他们，反正我已经达到了目的了，啊不，我想要的目的已经说出来了，在我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之前，我是绝对不会罢手的。我扭动了一下脖子，向在场的人扫视了一眼，三个中年男子，一对小情侣，一个高个男人，还有一个男青年。这三个中年男子似乎已经在摩拳擦掌，好像只要我一个不留神，他们就会冲上来把我制服。这么危险的因素，我怎么能留下来呢？我高举右手，用枪口对着那三个男人，你们三个给我出去。三个男人慢慢地站起来，一边紧张地望着我，一边倒退着步子走出了酒吧。他们离开之后，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接着把目光移向了那对小情侣。 刚才我叫所有的女士离场，你为什么不走？ 那个女孩好像很害怕，她抽泣着说道， 你让我跟我男朋友一起走吧，我求求你了。 她的男朋友把她搂在怀里，咬了咬牙望了我一眼，接着又有点胆怯地把目光移向了别处。看到这女孩子对男朋友不离不弃，两人生死与共，这可真是一副催人泪下的场景。我触景生情，也想起了我的老婆，心中一阵悲凉，就连眼睛也湿润了。 我很钦佩你的勇敢，也很欣赏你对男朋友的情谊，你走吧，我不会为难你们的。 我的声音稍微有一些哽咽。女孩哭着说道： 谢谢，你是一个好人。 我是一个好人？哈哈，或许吧。那对小情侣离开之后，现在就只剩下待在酒吧角落里的那个高个子的男子和仍然留在舞台上的那个男青年了。而这个时候，我突然看到一个女孩子从厕所里走了出来。酒吧外面，刑警们依然在布置着。沈刑警拿着扩音器，对酒吧里面的孙威高声呼喊道，可是酒吧里仍然没有任何动静。沈刑警皱了皱眉，向身旁的两位警察使了个眼色，两名警察会意，双手握枪向酒吧大门靠近，全神戒备。忽然间一阵脚步声从酒吧里传出来，沈刑警微微一愣，后退了两步，两名警察紧握手枪对准了酒吧的大门，其他警察也持枪戒备。紧接着只见三名中年男子从酒吧里走了出来。 站住！ 沈刑警喝道。三名男子刚刚走出酒吧，就见到几十个黑洞洞的枪口围着自己，不约而同的就举起了双手。其中一个男子高声喊道： 我们身上没有武器，不要开枪，我们是人质。 几个警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一个箭步上前，对三名男子进行了全身搜查，确定他们身上没有武器，的确是人质。沈刑警正要向三名男子询问酒吧现在的情况，还没说完，就又有一男一女从酒吧里面跑了出来，十指紧扣，看样子像是一对情侣。 酒吧里还有多少人？ 那三名男子说： 他们两个出来了之后，除了那个蒙面的绑匪，好像就只剩下两个人了，一个是刚才在舞台上演唱的男歌手，还有一个一直待在角落里，我看不清楚样子。 沈刑警这时问道：是吗？那你们呢？他看向了那对小情侣，那对小情侣中的一个女孩子说道： 我还有一个朋友在酒吧里面，刚才那个劫匪冲进来的时候，我的朋友上了洗手间。天哪，我希望他一直待在洗手间里不要出来。 沈刑警问道：你朋友是男是女，叫什么名字？ 我的朋友是一个女孩子，她叫冯凯丽。 也就是说现在还有三个人质在孙威手上。说罢他举起扩音器大声说道： 孙威，我们已经叫人把你妻子尤池勇带到这里来了，十分钟之后就到，请你不要伤害人质。 从洗手间里的确出来了一个长发女子，这个人就是那对小情侣中女孩子口中所说的朋友。现在在酒吧里面，我的手上还有三个人质，一个高个子的男人，一个男青年，还有一个长发女子。 你们三个给我排成一排。 我右手一扬，用枪指着他，三个人质不情愿地集中了起来，排成了一排。这个时候酒吧外面的那些警察烦人的声音又传了进来，他们说十分钟之后就会把我妻子送过来，让我不要伤害人质。哼，看起来我只剩下十分钟时间了。我深深地呼吸了几下，向三个人质扫了一眼，最后把目光停留在那个男青年的身上。我用手枪指着他说道： 你出去。 他慢慢悠悠地站起身，把手放进口袋，似乎想要拿什么东西。 你要拿什么？把手拿出来。 他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从口袋中掏出了一盒烟，接着从烟盒里拿出了一颗像是水果糖一样的东西扔进了嘴里。 我叫你出去。 我又喝了一声，男青年这才慢慢吞吞地朝酒吧外面走去。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向他瞥了一眼，没想到这个高个子的男人竟然趁我不注意捡起刚刚掉落的一个骰盅，左手一挥把骰盅朝我扔了过来。我眼疾手快，脑袋一晃避开了骰盅，接着我在他旁边开了一枪。 找死啊！ 高个子男子被枪声吓了一跳，双手抱头不敢再动了。当我回过头来的时候，却见那个男青年右脚一伸向我踢了过来，我大吃一惊，后退了两步。我身子不太稳当，几乎就要跌坐在地， 男青年正要上前把我制服，只听那长发女子尖叫一声，跪倒在地。男青年一呆，望了望那长发女子一眼。我抓住时机，一下子跳了起来，用枪指着男青年，怒喝道：“你给我滚出去，否则我开枪打死你！我倒要看看，是你脚快，还是我的子弹快？”那个男青年冷不防地说了一句：“哼，理论上说是你的子弹快，滚！别跟我废话，滚出去！”男青年对着枪口，似乎一点都不畏惧。他好像也知道大势已去，也无法再制服我。于是，我就看到他舔了舔自己的左手大拇指，接着倒退着步子走出了酒吧大门。现在，酒吧里只剩下了一个高个子的男子和长发女人了。关键的时刻就要来了。我一步一步地走到那个高个子的男人面前，用手枪指着他的脑袋。一声枪响，让沈刑警等人在酒吧外面的神经都紧张了起来。枪声响起之后几秒钟，沈刑警放下扩音器，拔出手枪，对身旁的警察低声说道：“准备突袭。”好几名警察异口同声地答道：“收到。”沈刑警正要带队静悄悄地走进酒吧，却见一个男青年从酒吧里慢吞吞地走了出来。沈刑警一看那个男子，他微微一愣，脱口而出：“是你。”这男青年抬头望了一眼沈刑警，眼珠一转，没有说话。“你是叫慕容思璇吧？”沈刑警回忆道。“我记得上一次银翼影城发生毒杀案的时候，你也在场，对不对？”那个被叫做慕容思璇的男青年神色木然，他冷冷地说道：“对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来唱歌啊。”慕容思璇语气仍旧十分冰冷。“ 酒吧里现在什么情况？”“ 哦，还有三个人，一个劫匪，蒙脸的，一个长发女人，还有一个是个子高大的男人。不过那个女人有点奇怪。”“ 怎么个奇怪法？” 慕容思璇把自己刚刚跟歹徒搏斗的时候，长发女子突然发出尖叫声跪地的事情告诉了沈刑警。沈刑警听完之后，“那个长发女子叫冯凯丽，是他们的朋友。”说罢，他伸手指了指那对先前出来的小情侣。慕容思璇瞥了小情侣一眼：“你们是跟冯凯丽一起来的？”小情侣中的那个男的回答道：“ 对啊。”“ 只有你们三个人？”“ 是的，是冯凯丽约你们来的。”“ 是啊。”“ 哎，你怎么知道？” 慕容思璇不再说话，一双向外斜飞的眉毛轻轻一锁，眼神闪烁，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几十秒后，他回过神来，咬了咬自己的食指，对沈刑警说：“ 喂，事情有点不太妙啊。”“ 怎么了？” 沈刑警不解。“匪徒可能要杀人了，你们呢还是赶紧进去救人吧。” 慕容思璇慢腾腾地说道。他话一说完，酒吧里又传来了一阵轰的枪响。沈刑警眉头一皱，不再理会慕容思璇，而对身旁的警察命令道：“ 突袭。” 话音刚落，众刑警已经一闪身一起走进了酒吧，好几名警察跟在后面，跟着沈刑警一起走了进去。慕容思璇扭了扭脖子，跟在他们后面，再次回到酒吧里。大家走进酒吧之后，所看到的并不是预想中的那种极其惊险的搏斗镜头，而是意料之外的这样的一幕。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慕容思璇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怎会让我花了手的太

北京时间22点整。